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旧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，金日成勋章获得者、共和国英雄、民用航空总局总局长江基谢同志逝世一事，22号向他的灵前送去花圈，深表哀悼。